北京移动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调频102.5兆赫 ，Sports Radio，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，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，Sports Radio。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，全新观影模式，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。9月30日起，玩命三日，龙门巷全网首发上映，来移动摩百合，等你一起解锁。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一起向未来，非凡汽车提醒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4天。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，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。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，我们从不止步。非凡汽车，成就我的非凡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体坛夜话重播版。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， 打门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， 该进攻进攻，该投投，该突突，果断自信。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， 这充分说明什么？技术是硬道理。 观点交锋，明星时间，球迷乐园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体坛夜话，我是林苑，在周日的晚上继续和各位一起相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。今天在直播间里呢，除了我之外呢，还特意邀请了我们的足球评论员李维，以及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我们的同行，同样是非常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杜瑞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和各位继续在周日的晚间围炉聊足球。欢迎两位的到来。 你好林苑。李维你好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那杜瑞老师好。 我们今天晚上三个人坐在这儿，这三个都在外面跑过足球的人聚在一起，肯定就会把这个话题不自觉地定在足球这个方向上。当然在一周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还会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，为大家念叨念叨在这周发生的一些重要的精彩的体育的赛事，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我们这周大家关注的焦点。同时呢，在这周其实说到事件的话呢，又是从这周末的英超联赛这样的一个换帅，说到大家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换帅的各种导火索。虽然是人家家的事儿，但是呢，很多中国球迷非常的关注。对于曼联最近一段时间的成绩，对于索尔斯克亚在主教练的位置上到底还能做多久这件事情，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争论。而在我们国内呢，无论是联赛当中还是国家队的层面，其实对于主教练换与不帅、换与不换呀，各种各样的说法呀，也是不断的涌现。我们在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节目里面，也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。其实到现在为止，仍然在关注足球的各个都是非常的资深的球迷，大家对于各个主教练到底该不该换，也都有自己的看法。先问一问曼联球迷李维，对于索尔斯克亚这次被调整是什么样的感受？ 早就该换了， 早就该换了。 咱们就不应该今天聊这个事儿，应该恨不得一个月前就可以聊这个事儿了。当然，我觉得就确实是不管各方这种压力和因素吧，最终这个才决定了换索尔斯克亚。咱们一会儿再具体说吧。 一会儿再具体说。当然，在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要发表呢？也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这边，我们开通了视频直播，另外还有微信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这两种互动的平台，都可以由各位来发表您的观点。像陈晨也是一早就提到了这个索帅下课了这样的消息，相信今天很多的朋友也都从昨天晚上看完比赛开始。看到这个比分定格之后，就在深深的思索这个问题。有人觉得这一天迟早会来，有人觉得来的迟了一些，有人觉得来的早了一些。比如说，我也看到很多切尔西球迷认为这天来的太早了，因为下一轮曼联要对切尔西。